唉，唔使讲啦，你又去滚啦，成阵味。 唉，你哋啲女人都唔明，成日嫌男人去滚，唔愿你哋去滚。 点解你次次滚都唔怨我啫？我知你嫌我唔中意食唔辣啊嘛。 我真系唔食辣嘅，你次次滚到我煲嘢，我嗰边都烂埋，咁我去滚点怨你啊？ 系啊，我系中意辣，你要滚啊嘛，我就同你一齐滚。 唔该，你以后有我自己去滚啦。 等你嗰煲嘢成煲翻埋一齐辣，辣死你！ 我滚，关你滚事。麻辣爱情翻煲， 越滚越出味。 Yeah.嚟了啦，又到第二集啦。我哋嘅节目名咧系叫做 麻辣爱情翻煲。 冇鸳鸯嘅咩？鸳鸯嘅咩？ 唔噶啦，唔使噶啦。 即系越嚟越短噶啦，我哋 都。因为你学你话斋咧，鸳鸯呢间嘢咧，翻啊翻嘅时候都沟埋一兜噶啦，咁无谓再鸳鸯啦。 即系我哋而家已经系乱兜。 乱嚟系啦，麻辣爱情翻煲。 喂，上一集我哋好兴咧，讲紧啲投诉咧， 系 讲到好多 feedback。 系，因为其实你本身太多中意投诉啦， 你。真系有个投诉好想讲。 好，分享下，分享下。 嗱、我个投诉咧。即係我一嚟就嚟第一個環節先係嘛？我哋要出嗰句咩jingle 噶？ 好啊，聽下聽下先。 聽下先。打邊爐最高境界係 無火打邊爐。 係啦，咁所以呢個咧叫做咩啊？無火打邊爐。 係。 冇火點打邊爐？ 勁喎你！ 我手頭上有碌屎喺度。 但係我手頭上碌屎我都睇唔到。 我其實呢個咧，我投訴咧係因為即係好多我嘅戲迷啦。我嘅 咩咩劇迷啊？ 遺忘咗我啦，因為 粵劇啊， 粵劇啦，同埋呢個嘅粵曲啦。咁因為真係好多朋友問我幾時有話劇上啦，咁我乘機呢度咧想做個宣傳嘅。 係係係。 咁咧就真係 你冇叫我去做嘅 嗱，因為咧我哋未去到叫人幫手演出之前咧，就遇到一個真係天大嘅笑話嚟嘅。咁因為我就心急，就想快啲，其實我哋想 rerun 一套咧之前嘅劇嘅13咁樣。 哦，好睇喎、 啊！好睇，喂，多謝你。 你覺唔覺得我好睇喎、啊？嗰句嘅時候個語氣係點樣 好真誠， 好真誠，我都覺得係。 笑死，因為你話活咗一個角色 嘅。係啊，我揀咗噶啦。 黑人憎啦！我原本咧六月已經作期，咁啊 firm 曬，仲要你知政府啲啊交曬啲文件，咁啊講成串嘢咁樣啦。我可唔可以一路食一路講噶個節目？ 你唔好嗦嗦聲咯。碗仔翅 我好肚喎，不如唔好拉開咗先。咁、 okay. 跟住呢咁就申請晒啦 ,ok 喎。佢竟然呢話俾我聽，就因為我哋兩個月之前申請嘅。咁、我就話有冇啲中間檔期可以俾我攝入去，因為你知政府申請呢啲場地呢好缺乏㗎嘛，係咪要半年至一年之前申請嘅。咁難得有個期兩個月申請。咁我哋即刻呢就做，你知時間已經唔多，咁就即刻 preparation 啊啲全部去做啦。啊佢竟然話俾我聽呢，期就 firm 咗我哋㗎啦。臨尾文門一腳呢佢就同我哋講。不過呢因為時間太急啊，兩個月嘅時間咧，你嘅演出咧，城市電腦售票網方面係幫你買唔到飛嘅。 咁喺邊度買啊？ 你自己買咯。 點買啊？ 包括唔幫你印飛。 啊！ 哇！你話係咪精彩？跟住我聽到話、第一咧，我哋準備印飛呢啲資料我已經齊曬，其實個劇名啫嘛，幾多錢啫嘛，係咪？你咪即刻印咯，唔使印兩個月啊嘛咁。 日本小说都唔使两个月啦。 咁啊，相关嘅部门就有讲，哦、啊、呢样嘢咧，你就问翻城市电脑售票网啦。咁， 系。 哦，喂，等等先，虽然你哋两间公司， 嗯、 但系你呢个真系一个正常流程嚟噶嘛？如果佢哋同样一早知道两个月嘅时间系唔够快去到印飞同埋公开卖飞嘅话，你要预先话俾我听，我起码唔需要真系花咗人力物力去到做呢啲咁样嘅准备功夫。 嗯。 可能问城市电脑售票网就系啊，因为咧佢哋即系讲到明嘅，因为好多啲即系真系唔得嘅咁规矩嘅咁样。咁啊，唔可以印，冇得公開賣飛，咁你即係搞到我哋啦。邊度有演出係唔可以賣飛，又唔要演出，咁最後尾咧，所以而家咧，我哋要放棄咗六月嘅演出咯。 哦， 我真係覺得好多時候呢啲所謂嘅規矩，呢啲嘅規條咧係好亂嘅，即係各自各自己嘛，佢自己冇錯噶，我批俾你其實 OK。成電冇錯㗎，我最少要兩個，其實爭緊係五日啊。 我覺得其實 係最衰就係爭五日啦。我五日前知道呢件事，即使佢五日前通知，咁而對方咧其實五日前已經同我講咗，話個期俾我哋㗎啦。不過因為政府公布嘅日子咧，就要等唔知幾多日就正式公布。咁我哋咪等你正式公布，跟住我哋咪 submit 嗰啲賣飛資料咯。咁但因為我係涉人哋嗰啲保嗰啲期咧，其實我一早知道個期俾我哋。 係。 咁點解嗰時唔提我哋？ 唔係喎，但我覺得你既然做得涉期呢個動作啊。即系我预咗有啲人系可以， 话你好熟 系啦，你喂俾得人摄，你肯定要其他配套有埋噶嘛，你唔可以话俾人摄完之后你冇配套，你咬埋个猪肠先。 唔系咯，唔系猪肠， 猪肚， 猪肚嚟嘅。 哦，牛肚。 我唔食牛猪啦，唔 知啊。唔知啊，肚啦。 总之我唔食内脏，除咗啲肉之外。 哦，好藉口。 机器啊，机器咪要食嘢。 唔系机器，机器。 因為我最激氣嘅就係我自己 ready 咗演呢個角色啦嘛，我喂劇本都背埋㗎咯。你而家突然間同我講咩啊？做咩取消咗啊？ 係啊，就因為賣唔到飛。 咁我點啊？我都好多劇迷㗎， 粵劇嗰啲 咪又係嗰套咯。 啊，我問到你啊，有啲咩投訴讚美？ 我有喎、 啊， 我咧翻到屋企谂谂下咧，我上集讲嘅投诉咧，原来我未讲完。 即系今集冇新投诉。 唔系啊，系承接落去嗱，大家记得我上一集咧， 梗唔记得成个礼拜。 系讲到提一提啦 ，High and Dice 嗰度咧，我系投诉佢哋啲职员咧唔聆听我讲嘢啊。 系就乱咁答你啦。 唔系啊，系我问佢系啦，我问佢有冇位，佢就不停问我你喺度食定拎即系定买走咁样。咁我就好啦。 讲完咯，呢个 topic。 临尾唔买，重点喺度啦。 即系你冇临 尾唔好嘈，临尾佢就有个意见书俾我填。咁我好中意填意见书噶嘛， 上集讲咗噶， 系冇错。嗱，接住你唔好嘈，接住咯。 食嘢 你 讲， 接住就系咧，我填好个意见书咯，满怀欢喜咁样去塞落佢个意见箱度啦。喂，意见箱系爆咗噶，系严重地爆啊！我起码塞咗三分钟。经理喺度望住我塞， 即系其实你系投诉紧 我想投诉，系啦，我想投诉个意见箱，佢做得俾人哋意见，佢就应该要预咗位啦。首先个箱好细，而且佢收件呢个人咧，睇嚟应该唔系好密集去收。 其实咧，我成日都有呢个问题。第一就系嗱，佢哋有几个诚意真系听人意见，因为其实我谂外国或者较为国际性嘅一啲咁样嘅食肆或者公司咧，佢真系咧会好有一个系统咧，就话真系意见箱，而且就防止嗰啲员工咧静鸡鸡过滤。 系啊系啊，拣啲闹佢嘅系。 但好多时候咧，我真系发觉啲意见书系废嘅，因为咧你俾到嗰个人，可能你系投诉紧嗰个人或者佢手下，咁佢咪可以整走咗佢咯。 系啊， 同埋几时清理个意见书都代表个诚意，除非佢真系一日之内有成几廿人投诉佢，佢清理唔切嘅啫。 哇，好严重喎、啊！但嗱咁讲啦，如果你因为嗰、那个意见书咧系几大张下噶度，咁接埋时候都几厚嘅，但佢嗰个咁嘅箱咧，佢个意见书系薄到阿妈唔认得噶，我觉得呢个咪个配套咯。 点解阿妈会唔认得咧？ 因为咁。薄嘅咩嚟噶？佢阿妈就唔知道呢个系咩嚟咯。 阿爸认唔认得咧？ 阿爸反而认得啦。 Anyway 啦，今日嘅 conclusion 咧就系阿朱培君，你并冇为今集嘅投诉作准备嘅。 唔系，系我发觉原来我未投诉完。 下个礼拜投诉 同样继续投诉呢一间。 你谂翻多少少嘢嚟先至开咪？ 我再去帮衬睇下佢有冇新嘢俾我投诉。 可能你赞 我要 follow 系啦，或者嗱，如果呢段时间里边 High and Dice 主动联络我。俾啲 coupon 我去嘗試試多次個服務啦，我唔係為咗食啊，我為咗試服務啊，咁樣嘅話咧，我就一定可以繼續 follow 啦。 即係原本因為上個禮拜俾人話你投訴環節咧投訴咗成半粒鐘，今集我想快快脆脆投訴完就 投訴完㗎啦。而家我 真係想講一樣嘢。其实咧，我好憎一样嘢嘅。 咩啊？即系攞投诉嚟拗嘢。 系啊。 嗱，我要强调，我唔系我，知你头先一定系误会我。 住 拍拍，你头先一定系误会咗我啦。我真系为咗个服务，我好中意。我自己都有啲尴尬，但系我绝对唔系咁样谂。我纯粹系为个服务好而去做呢样嘢。我个人就系咁样嘅，好心地到咁样。 即系即系唔相信你真系个人个形象咧，真系一啲都唔顾嘅。 所以 都系出书啊，喂。 几廿蚊一个雪糕球， 唔系要前排减价添啊！仲 唔系？其实我真系嗰句咧，我唔中意拗嘢嘅，所以你主动嚟俾我咧，我会舒服好多。 唔介意嘅话，将我哋个节目头先早翻三分钟再听多一次，一个感觉系咪拗嘢先？ 唔系，或者你咁样尝试将呢一个投诉。email 去有關嘅部門，或者有啲同事係嗰度做嘅同事聽到嘅話，即管聽下，你會 feel 到我唔係啱，我真係真心誠意地希望 攞到 coupon， 希望再參，即係再去試你哋嘅服務，希望得到一個好嘅反應嘅。 OK， 咁冇辦法啦，你咁講 最多俾張 coupon 你咯。 好啊，好，我哋講愛情話題。 好，麻辣情嘴對嘴， 麻辣愛情嘴對嘴， 麻辣情嘴對嘴， 麻辣愛情嘴對嘴， 麻辣情嘴對嘴， 嘴對嘴， 嘴對嘴，嘴嘴嘴嘴。麻辣爱情嘴对嘴啊！ 即系你唔考我，肯定自己识讲。 梗系啦，我睇住你份 notes。 冇错，今集我哋嘅主题系啊， 正啊，有效嘅分手方法。 吓、啊，诶，对唔住，我唔爱你啊，拜拜咁咯。 咁对方一定求你啊，唔好啦，唔该啊， 我想你走好耐啦。 咪咁就好有效噶啦，呢个方法。 不過其實真係好多時候咧，分手即係講十萬年都分唔到，點解咧？人啊， 有一個唔肯放手咯。点样令到对方肯放手？ 唔系第一件事问下，想分手嗰啲系咪真系想分手先？ 哦，即系你讲嗰啲假分手啊？ 唔系，我哋而家假设真系想分手、啊。 真系嘅，真心嘅。 有咩方法咧？你啲人咪最多嘅朱培斌。 我、啊。 你讲下你以前嗰啲历史嚟听下。 喂， 嗱，我最憎一样嘢，男仔嚟嘅， 系系系， 匿埋唔听电话，消失。 哦。 哇，呢啲真系街啦。 咩街？ 哇！呢啲真係黑人憎到死啊！呢啲 即係黑街， 係啊！呢啲人真係好嚴重啊！呢、這個 唔係因為我覺得點樣都有交代啦。喂，咁如果 send 個 message 同你講分手得唔得先？ 都唔得，即係我覺得唔係唔係女仔可能 OK， 我覺得男仔咧，即係唔好話我性別歧視，即係你有勇氣當日追求人哋或者拍拖，喂你唔係冇勇氣講分手，面對面講分手勇氣都冇，除非佢驚個女仔又拎刀斬又掠又成，呢啲係其次，即係你要諗一諗個 即 係 正常嘅情況底下， 即係通知聲都叫好啲咯，完全連通知都唔通知玩消失，但係好多男仔係咁咯，原來 係啊， 真係好多超多， 係啊， 我身邊都有兩個。 你啊？ 係啊，梗唔係我啦。 喂，唔係喎，唔係喎，我 澄清，唔係。 頭先你好自然反應喎，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呢、這個咁嘅李柏恆咧，佢連追稿又好啦，或者追佢落嚟，即係錄呢個節目傾傾乜嘢都好啦。佢真係長期唔聽我電話，佢唔覆，佢收到公司電話唔聽，屋企電話唔聽，因為我冇佢屋企電話。 但係開麥之前係咪我 send 曬成沓篤屎俾 你？ 你 唔好嘈住先，跟住 WhatsApp 唔覆，我已經冇辦法再揾到佢啦。咁我就會覺得，哎呀，呢個男人咁噶，你連啊簽名會嘅勇氣都有，你居然連寫書傾稿嘅勇氣都冇。 唔係啊，俾人追稿真係好慘噶。 但係你又係中意呢樣嘢嘅，我發覺。 唔係啊，其實人哋追我稿，我次次答嚟答去都係我未寫完啫嘛。 咁點解你唔聽我電話？ 因為 唔係呢句，喂，唔係啊，呢句嘢真係好淒涼啊！我覺得問呢句嘢嘅。 因為打真電話俾我，我真係開緊會㗎。你真係咁啱得咁巧。 其實我 呢個就係緣分。 其實我十二點都未瞓㗎。 豬豬緣分啊！十二點都開緊會啊！ 我唔信。 啊！下次再試下嚟。 我下次決定去你公司。 好遠啊！ 我知道我知啊！我驚嚟到發覺你原來放咗工，但都係唔覆我電話。 咁就會傷心啦。 嗱，其實咧講分手咧，我覺得 你拉翻個話題翻。 梗係啦， 我 見你， 我 見你 好 sharp， 我拉得翻你。 唔係，因為我覺得講分手咧，唔聽電話咧，男女都係衰格㗎啦。但係男仔真係衰啲，係咪風度嘅問題咧？ 唔單止係風度，我諗即係話，不過調翻轉頭，如果作為一個女士，或者調翻轉頭啦，男對女或者女對男啦。對方用呢個 way 同你講分手嘅咧，真係唔值得留戀。呢、這個人佢嗰個願意承擔將來為對方嘅責任個態度已經出曬嚟，你仲指佢養你一世、保護你一世，冇可能啊！ 喂，如果講咗即係簡單講一句，我覺得我哋要做翻朋友分開，之後再唔聽電話咧， OK 喎、啊。 嗯， 因為呢個反而係最好嘅方法， 係 因為夠決絕。 嗯。咁但係啦， 咁我覺得近晚因為我食緊嗰嚿牛肚， 唔食內臟嘅人啦， 係啊， 好矛盾啊你，唔係咁但係咁，如果譬如咁嘅情況咧，通常對方啊，因為佢未可以傾到，佢覺得點解要分手，或者佢唔想分手，咁佢可能就會嚟你公司樓下揾你噶咯喎。 好多時候嗱，即係呢個我覺得咧，如果你已經將你要講嘅説話講曬，然之後咧佢消失咧，呢、這個反而係對對方好嘅，其實最能夠令對方死心或者。斷咗個尾嘅咧，其實真係要真係令對方死心。你嗰種避你種唔見佢姿態嗰個強硬度，唔係講緊唔見佢兩日三日，第四日就心軟喎。你真係 keep 住唔見嘅，呢、這個反而係佢無可奈何地 即係 唯有結合。 呢、這個已經係第二步啦嘛，第一步係你同佢講分手嗰下，一定有個原因噶嘛。有乜嘢原因令到佢唔會話譬如你話唔夾咧，係死緊嘅。咩唔夾啊？我可以改噶，咁即係通常都係咁噶嘛。 我話俾你聽，其實最賤嘅咧， 係 或者但係最好嘅方法咧，就話俾佢聽，我中意咗第二個人。 哦，可能好癲嘅咁樣佢會。 但係即係你明白，總之呢個反而可能令到對方最快死心，然之後消失咯。 係。 雖然你本身係冇第三者嘅。 嗯。 死落好似劇透咗我嚟緊套劇想寫嘅嘢。 即係扮曬嘢咁喺度上面喺度宣傳啊！ 唔係六月嗰套啊，另外一套啊。 哦，嗰套咪又係我做嗰套。 係啊，又係你咯，朱培君。 全部都係我做嘅。 原來。 我喂，咁最差嘅分手方法咧？ 又係要有呢個假設嘅，因為呢個話題冇得傾嘅。如果我哋唔係對方唔係真心想分手，真心想分手，但係佢唔能夠講到嗰個死穴啊。即係話咧，好多男仔係咁個，或者女仔更加嚴重嘅、就係、哇講咗成集，其實係側邊嘅嘢，而唔係個重點，而對方覺得你講嘅嘢根本上就唔會可能導致分手，尤其是咧兩個人拍拖拍咗一段時間咧，已經知道其實某程度對對方幾了解嘅，譬如原來你話生活嘅細節唔夾啊，或者你成日逼我食啲我唔想食嘅嘢，但其實個 main point 咧就係、我唔願意再就你啊，你咁講咧斷嘅程度快啲。但你講埋曬啲側邊嗰啲係，其實唔係講大話喎，係你生活上所講啲例子。但啲例子咧，對方聽落去好似好微不足道。但事實上咧，好多時候真係嘅分手。所謂大家唔夾就係話，我真係好唔中意食呢樣嘢，而我唔再願意為你去到遷就你做呢件事。 如果佢話我唔再逼你咧， 冇用啦，太遲啦。 點解啊？你俾機會我咯。 嗱，系咁，其实你其实你拖拖系咪啊？其实分手最麻烦就系来来回回啲话题就喺呢度咯。 所以咪头先讲话唔好再讨论落去啦。 嗯， 你点拗都好，我只能够用事实证明睇，我真系事实证明俾你睇，我真系唔爱你咯。 咁系咪会 Facebook 都铲走埋噶？ 系啊，系啊 ，block 埋系咪？ 我突然之间觉得好好悲凉，你咁讲，但系我觉得真系， 因为冇办法，你谂下， 但系分手冇得再做朋友咯，呢啲呢一招就去到 唔系之后咧，即系可能隔咗真系一段长嘅时间之后，你可能会 长啊。 哦，咁睇下你感情本身几深厚咯，即系可能一年，譬如你都可能喺朋友之间听到佢已经淡忘咗啦。 死啦！我想问一条好老土好老土嘅问题， 试下问下睇下点。 又想问下阿朱博士 系。 其实分咗手系咪真系可以做到朋友嘅咧？ 嗯， 纯朋友、啊。 其实咧，我就 你过来人得唔得？ 我就有试过嘅，都好多都可以做到嘅。 直至现在， 直至现在。但系你话，因为其实点解我成日觉得可以做翻朋友咧？当然啦， 系 咩程度？ 因为你唔爱佢，佢爱你，然之后你做到朋友，但系对方可能好痛苦过呢段时间。 嗱、我觉得个分别系咁嘅，嗰、那个好朋友程度一定唔会系知己噶啦。但系我唔想去抹杀咗呢段关系，系因为当初一齐嘅时候，其实大家去了解咗大家啦，亦都好信任对方噶。咁呢样嘢咧，系其他嘅朋友。嘅友情裏面你得唔到噶，咁如果因為純粹係因為大家只不過冇愛情啫嘛，如果唔係有仇恨啊嚇，即係當中你冇話第三，即係第三者嗰啲嘅怨恨嘅話咧，我覺得做翻朋友係可以，不過可能一啲時間冷靜。 嗱呢個我自己，因為我以前仲更加真係幾點講咧，古板啊，即古老思想嘅。 你係古老啊？你老嘛？老派 嘛？但 係 我思想傳統，所以係一個好男人嚟嘅。 我知道老土咯。 唔係，係傳統思想係正面。 嗯，明白。 因為我以前咧，我真係甚至乎覺得咧，兩個人係唔能夠從朋友漸漸變成情侶嘅。 哦。 我覺得係冇可能嘅。咁更加何況有一個我本身中意嘅人，你同我講話，我對你已經冇愛嘅感覺，但係我哋溝通好到嘅噃，我想同你 keep 翻做一個 friend。咁样嗱，由朋友变情侣咧，我已经见过现实生活中咧有唔少嘅例子噶。但系嗰啲所谓嘅朋友变情侣咧，其实可能当时朋友对方心底里边都 已经有好感， 只不过嗰一刻可能又已经有拍拖啊，或者环境因素，或者嗰时都不知情为何物呢咁样咧。 好清纯啊， 都系 幼稚园生啊， 清纯嗰啲嚟噶嘛。咁都我而家都叫做觉得有可能，但系喺我自己身上啦，我就觉得冇可能嘅。即系如果我第一眼见到嗰个人系朋友咧，我好系朋友嘅，我好难将佢转嘅咁。但调翻转头，两个人拍紧拖，系咪真系会发觉就系话我同你喺生活上各方面嘅嘢导致到冇得爱啦 ？OK， 我哋可唔可以做翻一个朋友，甚至乎一个好好嘅朋友、深交嘅朋友？我觉得好难咯。但系我身边80%嘅人咧。都覺得是可以的噃， 嗯， 你覺得可不可以啊？ 我咪就係80嗰邊嘅人咯。 唔係你咁唔突出噶， 我唔突出噶，我比較平凡，我比較平凡，我比較平凡。唔係，其實我成日覺得好可惜嘅，因為即係我唔知道你覺唔覺咧，因為我覺得無論當其時大家一齊嘅時間越長嘅話咧，你哋嘅牽連越多啊，咁經歷嘅嘢都好多，譬如可能某一個地方你哋一齊去過旅行嘅，咁呢啲回憶其實真係同其他人冇嘅喎，咁有時可能 做翻朋友。讨论翻旧阵， 唔系成班朋友，唔系讨论爱情，讨论嗰喂，譬如嗰次去边度边度玩，有间餐厅。 可以单对单嘅朋友变成 单对单，其实可以嘅，但系我觉得呢个真系睇双方嘅，即系嗱，当然啦，都要睇系，譬如你之后有第二个新嘅情人啦，佢又有新嘅情人嘅时候咧，咁呢个关系就可能会变质噶咯。嗱，我试过。 但系转翻转头，如果两个对方其中一个啦，或者两个同一时间已经有咗另一个新嘅伴侣咧，我又反而觉得两个人。变翻个普通朋友，仲可能有啲希望，因为双方已经死心啦，或者原本唔愿意分手嗰方面已经死心 了。但系咁样嘅时候咧，嗰、那个前男友咧或者前女友嘅新男友或者好烦啊，总之条前菜系啦，而家嘅新欢啦， 即系唔可以讲得咁文雅嘅，要通俗啲嘅。 系啦，冇错。佢咧，当嗰个人出现咗嘅时候咧，你哋嘅友情就未必咁。如意喎，反而 又或者即係會反對你去見佢， 係啊， 呢個真係 或者出嗱，我試過咁樣嘅，原本大家即係分開咗做朋友好地地嘅話，互相鼓勵又好，串下又好，乜都好啦。當佢無啦啦有個女朋友出嚟，咁唔知做乜成日針對我喎，喂。 盒咩脆咗散鬼咗啦，佢成餐饭针住我咬咗我唔放。 因为佢觉得你靓有竞争。 我知啊，但系唔需要啊。我觉得我讲得 赚到少少咯。 我知、啊，我明白、啊，但系点解佢对自己咁冇信心咧？我都唔要咯，你都要咗咯。 你睇啲天蝎座啊， 唔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其实我唔系咁谂，我就嚟过下。咁其实呢点解要对自己咁冇信心呢？既然你爱得佢同得佢一齐，咁你应该要好信任佢。咁如果我哋呀係仲有牵连嘅话，就唔会导致分手啦，亦都唔会导致今日我哋做返朋友呢个情况啦。 调返转头啊，你头先咁讲。如果你係见到对方有新嘅人拍拖，你係咪真係可以咁豁达咁豁得开呀、啊、睇。呢件事你会心酸，我觉得我会噶，嗰种醋意一定，就算唔爱啊，都会有醋意喺里边噶。 如果我系仲中意佢咧， 系 咁嘅情况底下系好困难嘅，即系再做朋友啊。若果冇爱意嘅话咧，咁我真系冇所谓、啊。 死啦！因为我点解我觉得做 你小气精咯？嗱，你同我天蝎座反而冇咁小气咧。 我真系觉得咧，当即人人唔同嘅，我觉得我就系、是、如果我爱过嗰个人咧。我是永远都爱他，只不过那种爱是不是还能够各种关系是不是继续能够再一起在一起、是不是能够一起在一起，是 我明白明白 是这样的。但 是, 即我不会因为分了手而这个人我就一滴爱都没有了、只不过是轻重或者我将他收埋得几深。 是你呢隻就唔好做朋友啦咁，唔系不过咁，喂唔系噶， 所以我觉得某程度上是不得。 唔系噶，如果他拍拖之后依然是两个朋友，咁即係继续出嚟聚，就唔好带另一半。嗱，有时我觉得係真係要咁嘅。即係唔好话你本身有冇拍过拖啊，就算譬如嗱，我同阿 Patrick 你两个出嚟食饭吹水好方便嘅，真係。喂，一人带多件喺旁边啦，嗰餐饭真係好企你㗎。大家唔会点样玩啊，即係我又唔会打下你。好企你㗎真係。 呢件事几好啊， 你諗下。嗱，我又唔会打下你啊，你又唔会騎下我啲餸啊，即係大家唔会争嚟争去争食啊玩啊，咁因为。 不过我同你出嚟两个咁样呢，带埋自己身边嗰个男女朋友呢死硬话俾你。 唔好玩咯。 可能我两个不断吹水冷落咗隔篱嗰个。 係啦，但係因为我都有啲男性朋友系咁㗎，我哋必须要单独出嚟玩㗎。咁其实真係真系 上 朋友。係好多年朋友㗎啦。但佢带佢去有次呢就载我去食饭，中间唔系载我揸车载我，咁咧中间佢就 接咗个菜篮里面棵菜咁载， 佢载住我系啦，咁啊中间咧就接咗佢老婆先，因为佢要兜一兜佢老婆去第二度路经途经嘅都系，咁跟住抌低咗佢老婆， 即系呢个系 friend 嚟嘅， 系啦， 老婆 就接老婆，咁、哦、再兜埋我，咁之后同我食饭，但佢放低个老婆先噶，系啊老婆，哇嗰程车啊！即係嗰啲禮貌度啊，大家都啊，誒上車啊，係啊係啊，咦去邊啊咁樣，哦咁。 其實你哋兩個有少少新有事啊。 冇，跟住佢老婆一落車就頂，頭先真係，哇大佬呢啲氣氛，你下次兜完佢先講嘢啦，即係嗰啲咯，即係會 但係你同樣地做作嘅喎，你唔可以單單怪人。 係啊，大家一齊做作，大家一齊都接受唔到咯。 喂，其實咧頭先講開咧，成班朋友，如果兩個人拍拖，全部身邊嘅 friend 都變成 common friend， 散咗之後係咪真係好煩咧？好尷尬、啊。 你冇睇過嗰陣時我都未出世啦，就係、是、嗰套阿鄭秀文同鄭伊健嗰套百分百感覺啊。 咩嚟㗎？ 我未出世㗎，我都係睇翻轉頭咯。 係咪即係之前唱歌 鄭秀文而家出咗嚟㗎啦，呢個人而家喺度㗎，你唔好扮曬嘢。 嗰、那個耶耶耶嗰啲咯，係啊，咩十屆啊？ 十屆，我聽翻啲舊歌，你唔聽經典台嘅咩、 啊？ 經典歌好聽嘅喎。咁呢套嘢裏面就係講佢兩個。 好玩啊！呢樣嘢 係啊，好無聊 啊！你都咁嘅年紀啦。 咁你講埋落去啦，快啲啊！ 好啊，講咩啊？ 唔知啊， 總之 係 啦，成班都係朋友。當你分咗手之後咧，喂。其实班朋友都好难做噶，大佬。 喂，其实有时啲朋友咧、哦，朋友咧好麻烦噶，帮你哋即系懒系夹埋两个啊，或者公司飞啊。 唔系啊，我觉得最麻烦系以前可能喜庆节日咧、圣诞节咁，大家一齐玩开噶嘛。咁而家咁今次点啊？叫你定叫佢啊？一齐叫又唔知道你得唔得？ 唉， 系咪啊？即系我觉得。 我会选择避唔出席呢啲嘅。 咁你咪好寂寞咯，即系。 我会选择出席。 因为你所有朋友都喺晒度噶咯。 我唔介意我寂寞啲嘅。 你本身冇朋友噶咯喎。 唔係好多啊，我咪約你咯。 我唔得閒理你咯。 成日約你咯。 我要一個人自己好即係靜思啊嘛。 唔得，我唔知道，我真係覺得呢樣嘢咧，我會寧願係我自己避咗一種尷尬，因為我好怕尷尬，即係你個情況係尷尬，我寧願我自己消失。 但係你可唔可以嗱？因為據我所認識嘅你咧，係非常之多活動啦、節目啦、多嘢玩嘅。嗱，你玩唔玩一件事？我發覺你出到嚟唔係好玩嘅，仲唔知點解？即係你玩一陣，你會坐埋一邊。 玩嘅喎， 你玩你玩一阵就坐埋一边噶啦，即系你其实是一个自闭仔嚟嘅。 唔系，我个人系比较想 文静， 有冇再 自闭？ 唔爱咯都 傻仔。 唔系啊，我个人系比较想咧抽翻出嚟睇下个大世界， 系 成件事唔同咩？有边度会即系我玩到癫嘅，玩到尽嘅。 大佬唱 K 嘅时候唱差冇，成成自己坐埋一边攞完稿纸出嚟写， 咪赶稿嘛，俾人追稿嘛。 喂，大佬得我同你两个唱 K 啫，你喺度写书，我喺度唱啊。 证明我俾人追稿追得。 我心谂你唔系啊， 冇唱招噶 Ada， 边度好唱笑啊？ 便便嘅时候， 便便好唱笑，所以我就觉得你会。如果你慣咗咁樣嘅話，你好寂寞啊！ 其實唔係，我話俾你聽，我唔係抽埋一邊，即係唔參，因為我真係一個咧好坐唔定嘅人，同埋咧我太多嘢想做啊，咁變咗咧我做咗同一樣嘢咧，我就醒起另一樣嘢，我又忍唔住又好心急，就會做另一樣嘢，咁啊變咗咧即係永遠都，不過我成日都俾朋友話呢樣嘢嘅，就係我好唔專心去做一件事或者完成成件事咯。咁突然間諗到劇本要寫，或者公司有 email 諗起要覆咯，咪做埋先咯。咁就好似對身邊唔好啦。 唔係，所以我就係諗緊你，咁你一個咁中意去玩或者咁中意即係睇大世界嘅人咧，咁當你一假設你嘅朋友啊，因為你要自己匿埋啊嘛。咁你就唔參與朋友嘅活動，咁你諗下你一啲聖誕啊、除夕啊、新年啊嗰啲，你咪會好唔習慣。你為咗避你嘅即係前度啊， 我覺得總會有一啲嘅朋友咧，就見我孤零零，因為被前度呢種嘅 gentleman 嘅風度咧，而唔約我前度出嚟去到。傾下偈也好，當度過一個平淡嘅節日也好， 其實如果 係 成班朋友咁多人嘅話，會唔會容易啲？容易啲再一齊玩呢？ 因為我本身我唔會 bring 一個 concept 就話繼續同佢做朋友啊，所以我反而係情願去到斷咗個攬佢嘅，我會係相對地係咁，可能白羊座會唔會真係比較上 cut 得斷啲咧？我會情願斷啲咯，即係我唔係話希望期待揾個機會令到同佢做翻朋友，因為我好驚呢啲，總之拖泥帶水嘅感覺，我唔中意咯。即係完就完，係就係。如果我自己覺得呢個人，我不如即係調翻場俾對方飛咧，我會繼續用曬我的方法去繼續追翻佢嘅。所以如果要甩我嘅人咧，一定要用一個更加決絕嘅方法令我死心。 呢個就係我哋今日想講嘅嘢，點樣可以甩到李柏恆呢一啲 痴情男、 糾纏不休嘅人咧？ 煩男，好煩嘅男人。 係 你咧，女士們有啲咩方法咧？ 其實冇啊，我真係覺得同你一樣咯，係一定要講一啲比較絕嘅嘢，就係、是。絕嘅嘢唔等于伤害人啊，就 系、 是、其实得一样 嘅 啫，但得一样就系你中意第二个咯。 呢、這个真系最简单。 你如果同佢讲话，我已发觉自己唔中意你，同你中意第二个咧，个成效唔同噶。我唔中意你系唔得噶。 喂，调翻转啦，我同你讲，你同我拍住先啦，我唔介意拍到有 一 日揾到第二个你先飞 我咯。或者佢话我一定有办法令到你谂起我哋当初大家相爱嘅时候嗰啲感觉，即系佢哋会好努力去令到你有翻感觉噶嘛。唯一就系你。变咗心， 喂，调翻转头啦，其实而家呢个所谓变咗心系一个大话嚟噶嘛，你讲一大扎嘅大话去令到对方听啦吓、然后俾对方发现啊，原来你系讲紧大话嘅话，佢会容易死心咯。吓、啊，你连分手呢啲都系啲大话嚟噶，证明你几想分手。 我又觉得唔会嗱，其实我发觉好多人会采用一个咩态度咧，男仔女仔都有嘅，系会乱发脾气。佢開始乜都發脾氣，乜都同你鬧架。我係超真，佢個目的就係想你唔中意咯。你唔中意，你咪會講分手。 你唔中意你就講，哎我真係、我真係。係 嘛？呢個好認真㗎，呢個。 我真係見過有朋友係咁樣嘅。 係。 但係呢樣嘢咧，不過可以咁講啦， 好懦弱㗎呢個人，如果咁樣 等對方頂你唔順去分手咯，咁呢個咪仲衰，即係衰格咁唔聽電話添，我發覺。 同埋你係更加破壞你哋過往建立嘅嘢咯。你哋過往相處好好咁，點解分手要 開都留翻個少少嘅形象喺度？ 所以呢個千祈唔好用呢個方法。 我哋下個禮拜可唔可以唔好講啲咁悲嘅 topic 啊？ 咁講啲咩啊？ 講下啲 開心啲咯，追女仔咯， 好好啊，最靚嗰啲咧， 又好啫， 最好講。 好啊， 聽翻首歌，我哋跟住落去下一個環節啦。 天使保护着我。 的天使，给我快乐的天使，甚至我学会了飞翔。世界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